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a lecture on psychology discussing memory. And again, this is taken from actual IELTS listening test.今天我们要听的一段是节选于心理学的讲座，讨论的是记忆。那这一篇听力素材也选自雅思的听力考题。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还是看一下生词。第一个是 episodic。episodic 这个词呢，听起来有点陌生，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它和 episode 有关系，你可能就比较清楚了。episode, E-P-I-S-O-D-E, 它是名词。episode 就是一集一集。 嗯，我们经常看那个美剧、英剧啊， 对， 是不是就有这个 episodes? 没错，这个电视连续剧一集是 one episode。那么 episodic 形容词就是一集一集的，所以它是情景的。那么这是一种记忆，叫 episodic memory。那我们一会儿会听到 episodic memory 是怎样的定义。第二个词叫 series, S-E-R-I-E-S, series, 这是系列的意思。比如说电视连续剧叫 TV series。TV series, 它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好，那么我们把这两个词掌握呢，基本上这个记忆讨论的内容上去听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叫 semantic, S-E-M-A-N-T-I-C, 这个也是比较专业的词，是语义的，语言的语，意思的意，那么语义的就是和语言词汇的意思有关系，叫 semantic, 也是记忆的一种类型。好，再来呢，谈到记忆呢，你就不得不想到 retrieval, 记忆的重现， R-E-T-R-I-E-V-A-L, retrieval, 这是个名词，它的动词是 retrieve, 再次调取的意思。好，那还有一个呢，谈到记忆你要知道 encoding 和 consolidation。 encode 对编程词汇比较熟悉的同学呢就知道了， encode 是编码，那 decode 就是解码，这个 code 是 code, 那 encode is spelled as E-N-C-O-D-E, 对了， encode。 好， 那 code 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动词吧， 对， coding, 比如说写这个程序的人，他的工作就是 to code。 好，那么 encode 这个词之后呢，同时请大家记 decode, D-E-C-O-D-E, 就是解码。啊，那咱们刚才还说了一个叫 consolidation, 它的动词是 consolidate, 啊， consolidate 就是坚固合成的意思， consolidation 也一样，名词，合成，组合，优化的意思，巩固的意思。那我们把这几个弄清楚之后呢，还有一个词我觉得是属于熟词僻义，叫 register。 register 这个单词首先要注意的是它的重音在 re 上面啊，不要把它读成 register, 正确的读音是 register, re 是重音。其次呢， register 可以做一个及物动词，就是注意到，留意到，比如说to register information, 啊，或者呢，你也可以用它不及物动词的一个含义，就是这个信息如果进大脑了，你就可以说 the information registers。你也可以说this information does not register。就可能你一边听讲座一边神游，那这时候这个虽然老师在讲，但是他讲的内容呢 does not register， 并没有留在你的大脑，并没有进到你的大脑里啊，所以 register 有这种用法。好，那我们生词就预习这些，现在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 You will hear a lecturer in psychology talking about a type of memory. Today, we'll be continuing the series of lectures on memory by focusing on what is called episodic memory and what can happen if this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Episodic memoryrefers to the memory of an event or episode. Episodic memories allow us to mentally travel back in time to an event from the past. Episodic memories include various details about these events. For example, when an event happened and other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location.To help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try to remember the last time you ate dinner at a restaurant. The ability to remember where you ate, who you were with, and the items you ordered are all features of an episodic memory. Episodic memory is distinct from another type of memory called semantic memory.This is the type of factual memory that we have in common with everyone else. That is your general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o build upon a previous example, remembering where you parked your car is an example of episodic memory. But y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a car is and how an engine works are examples of semantic memory. Unlike episodic memory, semantic memory isn't dependent on recall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Episodic memory can be thought of as a process with several different steps of memory processing, encoding, consolidation, and retrieval. The initial step is called encoding. This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and registering information, which is necessary for creating memories of information or events that you experience. The degree to which you can successfully encode information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attention you give to an event while it's actually happening.Being distracted can make effective encoding very difficult. Encoding of episodic memories is also influenced by how you process the event. For example, if you were introduced to someone called Charlie, you might make the connection that your uncle has the same name. Future recollection ofCharlie's name is much easier if you have a strategy to help you encode i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学习雅思的听力真题。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一段讲座的节选，这是一个有关于记忆的系列讲座。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逐句的含义。 他一开始这么说的，他说Today, we will be continuing the series of lectures on memory by focusing on what is called episodic memory and what can happen if this is not working properly. 好，说今天呢我们继续关于记忆的系列讲座，而我们今天侧重于情景记忆，以及如果这个情景记忆出现了问题啊，它不能够正常的执行任务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儿。Episodic memory refers to the memory of an event or episode. 定义呢就出来了，说情景记忆指的是对于一个事件或者是情景的记忆啊，那 refer to something 就是指什么什么的意思啊。Episodic memories allow us to mentally travel back in time to an event from the past. 那这种情景记忆能够使我们在这个大脑上去返回到以前的一个时间，就是穿越到过去，一个事情在过去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这个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词组非常的好用，比如说先进的技术使得我们能够跨越大洋与很远的人取得联系，那你就可以说 advanced technologies allow us to connect with someone that's really far away across the ocean。 啊，这是这个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那同时它也有一个被动的用法也很常见，就是 someone is allowed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 nowadays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access internet in their dormitories， 就是现在呢人们学生们可以在宿舍就上网了， 嗯 啊，那就是 they are allowed to access the internet。 对， 啊，所以这个 allow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呢，你要用它的主动和被动都知道它的用法就可以了。那课文中说呢，这种场景记忆 allow us to mentally travel back in time， 就是 travel back in time 是回溯到以往的时间，旅行到过去一个时间段， to an event from the past 就是旅行到的这个目的地呢是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 Episodic memories include various details about these events。For example, when an event happened and other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location. 而这个情景记忆呢可以囊括各种的细节啊，就是这个过去的事件里边的许多细节，比如说这个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啊，以及其他的信息，比如地点，就是你在脑子里边你就是回忆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它的 details。这个内容并不陌生啊，因为大家都能回忆到过去的许多的事情。 To help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try to remember the last time you ate dinner at a restaurant. 于是呢这个老师就给你举例子了。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概念，试着去回忆上次你在餐馆吃晚餐的一个情景吧。 The ability to remember where you ate, who you were with, and the items you ordered are all featuresof an episodic memory. 所以能够记住你在哪里吃，你和谁一起吃，以及你们点的东西的能力，全都是情景记忆的特点。 就是这个能力呢，就是大家都具备这么一个回忆的能力哈。Episodic memory is distinct from another type of memory called semantic memory. 那情景记忆和另一种叫做语义记忆的这种类型完全不同。这个 be distinct from something 就是 be different from something 的意思，与什么什么有区别有不同的意思。那么 distinct 这个单词我给大家拼一下，情景记忆和另一种叫做语义记忆的这种类型完全不同。这个 be distinct from something 就是be different from something 的意思，与什么什么有区别有不同的意思。那么 distinct 这个单词我给大家拼一下，是 D-I-S-T-I-N-C-T distinct， 它有形容词的词性也有动词的词性啊。比如说 can you distinct Mary and her sister 啊，你区分得开来 Mary 和她的姐姐吗？然后假定这两个姐妹是长得比较像的话，你就可以用 too distinct. Can you distinct Mary from her sister? 好，那么 distinct 在课文中呢用的是它的形容词词性。Episodic memory is distinct from another type of memory called semantic memory. This is the type of factual memory that we have in common with everyone else. That is your general knowledge of the world.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些与其他的人一样的共同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总体知识啊，这个是一个事实性的记忆。也就是说关于这个世界啊，比如说这个大家都有的一些共识啊，这个是 factual memory. To build upon the previous example, remembering where you parked your car is an example of episodic memory, but y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a car is and how an engine works are examples of semantic memory. 他举了这两个例子。 哎，说继续我们刚才那个例子，记住你在哪里停车也是情节记忆。 对，这种情景记忆呢，但是呢他说呢，如果你要了解这个车是怎么工作的，它的工作原理还有它的引擎是怎么工作的，这个就是语义记忆的例子 semantic memory。 Unlike episodic memory, semantic memory isn't dependent on record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那么与情景记忆不同的是语义记忆并不取决于去回忆一些个人化的经历就它不是依赖于个人经历的。 Semantic memory 呢，就是你知道这个车的引擎怎么工作，我也知道车的引擎怎么工作不用说我们是不是某年某月某天去参观了这个车的制造厂，这个是脱离开来的，是吧？ 那你要是去回忆参观工厂的，这个又是 episodic memory 的范畴了， 又是一个情景的一个记忆了哈。 那他说呢，这个继续解释哈， episodic memory can be thought of as a process with several different steps of memory processing. 这个情景记忆呢是由几个步骤组成的， encoding, consolidation, and retrieval, 就是编码、巩固和提取。 The initial step is called encoding, 最初步的这个步骤就是去编码。 This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and registering information. 这个是这一个步骤，编码这个步骤包括收集与记录信息 which is necessary for creating memories of information or events that you experience. 这个其实对于创造记忆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就是你想记住那些你所经历过的事件和信息，把它变成记忆，这个编码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你先把这些事儿先编码，然后放在大脑里。 The degree to which you can successfully encode information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attention you give to an event while it's actually happening. 那么你这个记忆到底是否成功，你的编码到底是否成功，取决于什么呢？就是取决于你在经历这些事件的时候，你所对这件事情所给予的注意力如何。也就是你注意力越高，通常来讲你编码就越成功。这个我觉得其实大家上课都有体会，如果你上课听讲比较认真的话，你到后来复习和回忆的时候，你就很轻松的能够回忆起这个内容。但是如果你上课的时候不专心，就是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力的话，那你在后期回忆的时候就感觉困难。他就是说的是这么一件事儿。 紧接着呢，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 For example, if you were introduced to someone called Charlie, you might make the connection that your uncle has the same name. 比如说有人介绍你认识一个叫做 Charlie 的人，那么你可能会把这个 Charlie 和你另外一个也叫做 Charlie 的叔叔联系到一块儿啊。我觉得国外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因为国外很多英文名字都是一样的，这个人叫查理，那个人也叫查理，这种情况发生的挺普遍的哈。所以如果你

好的，今天的听力材料我们又听了一遍了。 好，那我们现在呢，咱们再做一些扩展的练习啊。首先呢，这个单词是 strategy 这个词呢，就是有战略、战术和方法的意思啊。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那个战略，那这个词的形容词是什么呢？ strategy 的形容词叫 strategic， 战略性的。它的拼写是 strategic， strategic。 比如说the company has made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expand the R&D department， 这个 R&D 代表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发部门，那就是公司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策，就是要扩展研发部门啊，我再把这句话说一遍。The company has made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expand the R&D department. 好，所以这个 strategy 和 strategic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课文中用的这个方法的意思。If you have a strategy to help you encode it, the recollection of Charlie's name is much easier.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这段有关于记忆的讲座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您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贞观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 paging Dr. Beat. Emergency.